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喂，好啦，又翻到嚟大军阀嘅时间，今日礼拜四啦。咁咧就嗱，即系我哋无可避免又要讲翻，即系。即係其實我哋講咗呢個新聞自由講咗好耐啦，係嘛？即 係 個個禮拜都講，但係今個禮拜有啲新意啦。 有咩新意啊？除咗呢、這個 就是這個、 CY 女之外，劉俊濤 就除咗新聞自由之外，就而家就去到學術自由啦。 係 係啦， 即係你講緊想講明報嗰篇社論係嘛？ 明報篇社論咧就佢自己本身係立場係一回事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如果以一個大氣候嚟講嘅話咧、嗯，即係當然有啲人就話即係呢個學術自由，但係其實都唔算。我你睇下你點睇啦？我就唔覺得太 accurate 嘅，因為嗱而家講到即係。或者講到明啦，嗰件事就係、是、而家似乎就建制派就向呢、這個即係港大民調就即係開炮啦，係、嘛？即係尤其係鍾庭耀啦。 喂，等先，等先，等先，呢、這個。应该唔系建制派，呢个系地产霸权向学术自由渗透。你见到而家开炮嗰、那个， 有 point 系地产，喂，系地产商第二代李家杰先生向钟庭耀发炮， 或者呢件事，即系呢篇社论，我哋讨论之前我觉得本来我睇嗰日星期日林俊涛嘅抗议同游行 系， 我见到钟天祥出嚟，唔咸唔淡嘅广东话， 吓， 本来我觉得系救咗明报。 系 刘俊涛都系救明报嘅， 嗯， 系咪 做历史啊嘛？ 一个转弯， 嗯， 明报就整篇咁嘅社论出嚟，商界关注民调以外，还应舍弃政治特权。哇！我一睇完呢篇嘢， 嗯， 喂，唔系啊嘛， 系， 喂，我睇错咗， 嗯， 文汇大公啊，大佬， 喂，唔系，点解会咁样咧？嗱，佢个十。话佢嗰几多只字，有嗰十几只字咧，商界关注民调以外，还应舍弃政治特权。喂，我喺度谂紧，喂，商界系咪即系话佢除咗要 aware 翻佢嗰个民调对于佢哋嗰个商reputation 嘅 damage 之外咧，佢哋更加需要谂下点样喺放弃呢一个功能组别之后，佢哋要点样做？ 嗯， 唔系，但我第一个感觉。就阿爺咧，一定係鼓勵呢啲富二代， 係 出嚟幫手發下聲。 嗯， 嚇！ 即係你估，喂，嗰條靚仔叫咩名話？李兆基嘅仔李家傑， 係 咁得閒啊，大佬呢啲咁樣嘅少爺仔富二代， 唔係唔止佢噶。如果你話富二代嚟講， 喂，嗰班友仔真係去， 係啊， 即係充撐下場面，做下全國政協嘅啫嘛。 係、嗯、啊， 幾時有咁關心政治㗎？屌佢當係花瓶嚟嘅啫嘛，阿哥。 梗係唔係啦？ 喂，今次佢個發言，所以有一個重要性。 嗯， 唔、老實講，你話如果我係明報嘅總編輯， 嚇 點同呢條友鬥啊？ 嗯， 你公開批評 係 呢個鍾庭耀嘅港大民調計劃， 嗯， 好難鬥、啊，明報鬥到。哇！我真系服佢，我睇完之后，即系虽然我都系立一次啫，喂，佢竟然兜到， 嗯， 吓， 佢用一个咩帮咧？就话商界而家已经唔攞政治特权，唔攞政治免费午餐，即直接介入政治啦，好嘢咁样， 吓、唔攞政治特权，功能做咩嚟噶？ 咪咯，系嘛？即系咪佢讲未来转型咁样？喂，你好难咁样兜，即系其实你系路长安嘅翻版嚟噶嘛？ 嗯。 系咪？即系你影响即系港大呢个机构嘅民调嘅计划，系咪？ 系我知 道。系啊。喂，但系 咁佢而家即系点讲咧？即系其实觉得而家啲富二代即系直接参只脚落去讲嘢参政，咁就即系值得拍掌啦。因为其实以前我哋见到功能组别嗰啲，全部都系佢自己养出嚟噶嘛，好多都系。 系，所以嗰啲咪政治免费午餐咯， 系啊， 三点不老咯。 但如果你话 霍震系霍震霆 系。 咁樣做立法會議員啫嘛，佢點會貪你嗰百萬幾蚊啫？啲香港人成日都以為屌嗰百萬幾蚊好撚威。 嗱，你搞錯曬啦！嗱，田元浩嗰兩位公子田北俊同埋田北辰係有參加直選㗎，佢哋冇攞政治免費午餐啊。 好少少， 嗯、 啊 ，best of the worst， 係、嗯、咪？ 但个问题就系、是，喂，你明报喺呢篇社论里边，竟然系兜得到？ 嗯， 哇，我真系服呢份知识分子嘅报纸咁加惨。喂，佢兜到啊！你真系认真睇下，我好难复述，即系佢嗰个咩啦，系咪？ 系。 佢话第一，佢批评 系， 喂，钟庭耀另有意情，我哋一阵间再讨论啦，系咪？ 系啊。 第二就八大商会咧、嗯、就请中大科大合作。即係鼓勵你，即係放棄呢、這、一個即係港大啦， 嗯， 係啊，變相俾壓力港大啦，咁樣。喂，佢兜到喎、 啊，嗯， 係嘛？佢話呢個措舉啊，李家傑嘅措舉係值得鼓勵、啊，係係嘛？因為經歷咗咁多年嚟政治衝擊嘅香港人， 嗯， 佢對李家傑建議樂觀其成、啊，因為起碼有一個多元嘅多樣嘅效果、啊， 嗯， 係嘛？喂，真系吓死你！大家明道真系屌。 同埋佢话即系填补咗呢个即系政治嘅空缺啊嘛。 吓 吓，咁呢个我哋头先讲咗啦。其实根本上佢自己本身都有自己人去遥控住噶啦。其实系， 喂，我真系吓到真系。 即系 明道， 系咪即系你当咗呢个大公报文？ 我以为大公报明报，头先你放我台面叫我睇睇啊嘛，大佬，我一早我放弃咗明报捻耐噶啦。屌、嗯，我八几年嘅时候已经第一个去走去烧明报嘅时候，大佬。搞老茶嘅时候，嗰阵时仲系僆仔，系咪先？ 系， 系咪呢份知识分子报纸？你竟然可以写一份咁嘅社论出嚟，你唔吓人啊，大哥？ 嗯， 系嘛？即系当然，你问我，即系真系老实咁讲，即系对钟庭耀嗰、那个即系民调嗰个咩广大民意调查计划， 系啊， 即系有冇影响 agenda？ 其实系完全系有疑问嘅。点、嗯、样影响 agenda 哥？ 唔系咁，佢而家去嗱《文汇报》就话佢之前就好积极咁样参与呢个占中啊嘛，同埋佢 D Day 啊嘛，尤其系即系佢元旦大行游行，即系钟庭耀又走咗出嚟啊嘛。 唔系，其实佢呢一样嘢系俾人诟病， 系 系嘛？咁但系就你从另一个角度嚟讲， 嗯， 就系、是、阿爷而家针对占中咯， 嗯， 你搞 D Day 嘛， 嗯， 你搞呢一个嘅电子公投嘛， 系啊 系啊， 喐你咯。 喂，但系咁讲话，钟 用李家杰嚟喐你咯。 嗯， 喂，钟庭耀同埋戴耀廷，我顶多只能够话系港大嘅同事啫。喂，佢两个完全系独立嘅个体嚟，点解点解话喐钟庭耀就等于益喐戴耀廷，然后再喐占中咧？ 唔系你问我，真系嘅，真心一句，我对电子公投都有怀疑。屌我哋嘥鸠气啦，嘥几百万，不如唔开公投啦。 唔系啊，唔系啊，嗱、啊，你搞错晒啦。白鸽党，我唔知边位啦、嗯，曾经何时都话搞过啲 iPhone 公投啫，真系讲点样选 特首 啊 ？iPad 嗰、那个 iPad 系啦， 唔该晒，唔好捻搞啦。 唔系即系好似我哋成日话人哋喺 Facebook 嗰度打飞机咁样样咯，一样嘅啫嘛。 唔系即系上次我访问陈婷一样啫嘛。我喂大佬，你嘥咁多钱，十万八万。走去做試驗一個電子公投，得、嗯、幾萬人投票。 嚇、啊！咪係 屌你個民主黨，你笑鳩我哋嗰陣時候五區公投得五十幾萬、五十萬人投票到啫嘛。 係喎、 啊，十七點幾個 percent。屌我而家笑翻翻你轉頭啊！屌你咪喺嗰度搞啲咩？係咪？ 係咯、啊， 係 咯、 啊。 喂，嗰、那個係鳩嘅一件事。你記得我嗰陣時候都評論過咧、嗯，唯一滿足鐘庭耀嗰個所謂嘅學術興趣之外，其實係冇政治嘅意義。係 啊，對於佢嚟講，對於佢嚟講都係個實驗嚟嘅啫。 抵撚死， 係啊， 有人屌， 係、嗯、啊。 系嘛？开名屌， 嗯、 你咪大镬啊！虽然我唔同意李家杰讲嗰啲嘢， 嗯， 更加唔同意佢哋搞呢个鸠嘅公投嘛， 嗯， 吓， 唔系其实咧，即系喐呢个戴耀廷咧，唔系喐呢个钟庭耀咧，就其实喺上个月已经喺度即系开紧炮噶啦，即系嗱，好似呢个文汇报咧，就喺即系二月十一号咧，其实都出过文咧，就话即系力数呢、這个诶，唔系佢又话，原来网上面有个网友。就數呢、這個鐘庭耀有四大罪狀，咁佢話嗰個網友咧嗰四大罪狀咧，我又揾唔翻原來條 flat 嘅，我唔知啲新聞點樣嚟嘅。咁佢咩四大罪狀咧？就係話佢接受呢、這個即係唔係嗱，即係好似嗰啲即係外國嘅，即係同樣做即係呢啲民調嘅機構咧，佢哋淨係會 provide 個 result 俾你嘅啫，佢就唔會落咁多嗰啲政治評論嘅，即係佢唔會有立場嘅。 係、 第二。就话 即系钟庭耀有啦，你嘅意思 系佢就话钟庭耀有啦，即系唔系你话佢 D Day 咯嗰啲嘢咯， 系系 咁跟住啦，佢就话咁喂，正确嚟讲，其实你应该净系即系做你自己本身做研究工作嘅啫，但系而家你唔系你即系你作为一个评判，你落埋场踢波系嘛，即系一啲都唔公正，就话你咁、第三啦，第三就话佢呢个。financial resource， 即係嗰个后面个 back up 啊，即係佢自己本身金主啊， 就成疑問。 係 係啦，咁就嗱呢、這個咧，佢就有啲人就翻即係以前即係東周刊咧，即係有啲評論咧，就話佢自己本身即係有美國嘅即係資金去支持啦 ，NDI 嘛，係啦 ，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係啦，就 而家嘅主席咧就係 Albright， 即係 奧爾布萊特， 即係嗰、那個 國務卿係嘛， 前國務卿， 好似阿龍咁可愛 咁、 那個、 大隻，係 啦嗰個， 哇，東歐移民嚟嘅喎，好你。诶， 嗰、 這个字再讲， 嗰个唔系犹太人嚟咩？ 好似系 匈牙利若犹太人， 系啊，都系嘅， 系 啦。咁但系 anyway， 咁啊 NDI 周围都放水噶啦， 系咩？ 系嘛？华文都差唔多啦，咁啊 NED 捐噶嘛，咁、哦、佢觉得你个 project 有得做，佢咪做俾你咯，咁、哦、出奇啫？屌，文汇报都写咗啦，我都唔怕认。 仲有、啊， 即系唔关我事。 港大其中一个金主系伟大嘅亚洲电视、 啊，系啊。 咁莫非亚洲电视都有份搞埋呢啲有 political agenda 嘅研究，走去唱衰香港？ 系，所以咪阿善冇人睇咯，屌、嗯，咪做完啲文条都冇鸠用啊！屌， 喂，嗰个真系好鸠，即系如果你话即系， 喂，老实讲，真系你讲翻转头，钟庭耀，你任何人肯俾钱佢呢个民意调查计划去做个民意调查，加几条问题落去，钟庭耀系冇所谓嘅、哦，因为佢嗰条即系佢嗰条问卷啊，佢张问卷唔系条问卷啊，系好多条问题噶。 哦， 屌你真系，如果你真系俾佢打中嘅话咧，唔知几耐可以收线啊，大哥。 哎、 即系咁涉啲问题落去噶嘛，即系嗱，例如话花生台。想加三条问题，边个最受欢迎嘅？ 主持 网台或者边个最受欢迎？ 边个你想最肉？边个你最想肉成嘅？ 系啦，即系你话，即系问你咩名？素罗 B 识定唔识咁？咁啊加落去咁一条问题，你俾钱咪得咯？系咪人哋做生意系嘛、嗯？即系半做生意啦，因为人都知佢已经系。其实即系有港大嘅名义，但系就基本上系自负盈亏嘅机构嚟噶嘛。 系啊，系、嗯、啊，佢系自负盈亏。 屌你李家杰就可以走去评个钟 庭耀啦。唔系，咁佢而家就系话啊嘛，佢而家就话即系要另立一啲咁样嘅，即系嗱，又阿头啊头先阿龙讲咗啦，又话即系又中大又话科大啦。 系啊， 喂，咁但系即系佢除咗呢啲咁嘅大学之外，咁其实如果你话唔系揾大学嘅，佢自己搞嘅，喂，你一搞你就系咁嘅目的。喂，即系人哋会数翻你起翻你底噶，大佬，即系你以后出啲报告都冇人信 你 啦。你 唔好借中大，借科大，即系个幌子啊，作为一个系遮丑布啦。屌、 嗯、 你系人都知道，喂，我哋三条友，都读过 social research 嘅， 系啊， 我哋从来都我啊 ，at least 我认为 quantitative 嘅民意调查，其实只系真相嘅一小部分嘅啫嘛。 嗯， 系啊， 系咪真正？嚟你讀 PhD 嘅人，你點會淨係靠份問卷調查嚟可以完成個 PhD 嘅大哥？ 嗯， 你一定要有所謂嘅 qualitative analysis 噶嘛， 係啊， 都係質性嘅研究啊嘛，因為我哋訪問人啊，喺嗰度攞嗰個因果關係啊，諸如此類嘢噶嘛，你淨係 quantitative， 屌咪用乜嘢問幾條問題，跟住做少少 cross tabulation。系、咪？即系话年龄嗰个交叉分析啊， 哎、那些 或者回归分析啊，嗰啲嘅嘢，即系 regression 嘅， 即系做嗰啲统计啦。 即系老实讲，即系当年有人即系批评，即系过呢啲咁嘅民调， 系啊。 但系个问题就系而家香港咁样嘅政治嘅环境里边，你够胆去喐钟庭耀？其实背后有 agenda。 但系咁讲，喂，我又要代表嗰啲爱国爱港阵营，即系问翻你，你头先都讲啦，喂，嗰啲 quantitative 嘅嗰啲咁嘅调查，只系事实嘅一小部分啊嘛。 咁你阿爷信？屌你阿爷信？ 嗯。 喂，个阿爷唔系信啊，个阿爷系质疑你点解整咁多呢啲即系有导向性嘅问题，令到爱国爱港嘅阵营或者嗰啲主要官员嘅嗰个民望嗰个正值啊，系去到负数啊！ 咁你咪唔好信咯？呢个咪梁振英而家系全香港人都受欢迎嘅，港大民调计划基本上系有指导性嘅，收美国佬捐款，突然间抹黑你香港嘅。 嗯， 咁你咪继续用你呢个角度咯。 嗯， 或者你好似李家杰咁讲，系、嘛？ 自己搞 自己搞过场嚟喺度撑梁振英咯，净系70%嘅支持嘅。 系咯， 问题我哋读过都知啦，嗰条问题睇下点问嘅啫嘛，大佬屌。 系啊， 系啊， 系咪先？即系我好简单问一个问题，你 strongly agree 定 agree 定系 disagree？定 strongly disagree 或者 neutral 得唔得答案啫、 啊？ 我想问叫调查系咪？得唔嘅程度嘅啫、啊。民主制度系会唔系一个最好嘅制度？ 嗯， 咁我点答咧？嗱、啊，嚟我哋读过啦，我哋都支持民主啦。 系啊， 我哋点答咧？我哋三条友，我真系要谂谂、 啊，难答 系最好。 民主制度并不是最好的政治制度。 系 问题就系咪难答啊？ 系难答 嘅， 系咪？系咪有误导性？其实呢条就 系 leading question 啦。 第一， 我俾咗个 statement 你啊嘛， 你就会即刻就反问自己：喂，更加系咪有啲更加好嘅制度？我系唔知嘅咧。 除非你真系听过邱吉尔嘅讲法， 系咯， 邱吉尔嘅讲法 有名言嘅， 系即系呢个唔系。 但系搵唔到其他更加好啦。 系啊，咁喂，咁我又点答呢个问题咧？ 嗯， 你 strongly agree 啊，定系 strongly disagree 啊？ 嗯， 咁你咪唉 neutral 啦，屌。 嗯， 咁即系点啊？即系你呢啲咁样嘅所谓嘅量性嘅研究，其实只系即系 part of the answer。 嗯， 我觉得系，喂系你阿杨红鸠鸠信啫嘛，系你觉得咁样系会引导到民意啫嘛。我又唔系噃，我觉得中庭要民意调查从来都系即系值得当权者参考嘅。虽然你话佢即系有啲系有 leading 嘅成分喺度，问题你信定唔信啫嘛。 系啊， 系咪？喂，好简单，因为你问我一条问题，我都难答噶。香港人嘅身份。佢咪有条问题嘅？ 中国人定话 中国人嗱，两个极端啦，中国人、香港人， 嗯、 香港嘅中国人同埋 喺中国嘅香港人系啦。 我试过一次啊、 嗯， 因为成名就向即系解释过呢条问题嘛。 嗯、 我话我点都拣唔到中间嗰两个嘅分别喺边度啊？ 嗯， 喺香港嘅中国人定中国嘅香港人？即系佢话咧，如果系中国嘅香港人咧，即系你正式认同一个。 嗯， 我系咩？咁香港嘅中国人有乜分别咧？ 即系你净系认同两制咯？ 屌，我都唔系好明白。咁官欣娜咁讲嗰啲嘢，咁你屌佢做咩？ 喺香港， 你屌官欣娜做咩先？咁人话自己系佢漏咗啫。咁我系中国人啊嘛，大家都中国人啊嘛。 嗯， 即系佢嘅意思系你住喺香港， 好难答啊呢个问题。我都 你有阵大陆 即系 Chinese in Hong Kong 啫， 系 嘛？咁有咩问题咧 ？Chinese in Hong Kong。 如果你話華人就可能會好啲，台灣人都接受到，即係點樣獨派都可以接受到華人呢個 term 啊嘛。 嗯， 中國人呢個 term 而家已經係有政治色彩喺度嘅。 係啊， 係啊， 甚至乎係帶有一種歧視添。 就解我屎嗰啲。 但你問我，我真係唔識揀中間嗰兩個答案咯。 嗯， 係咪？我真係唔識揀。 有咩分別啊，大佬？ 係咪中國嘅香港人定係香港嘅中國人？你得四個 choice 啫嘛。喺問題裏邊， 你問嗰個未必知道究竟有咩分別。 係啊， 你答嗰、那個。亦都冇未必有咁好耐性去听你嘅解释， 系啊， 咁变咗呢两个变数加埋一齐嘅， 因为嗰度有好复杂嘅政治概念喺度， 系咯， 喂，你真系所谓质性研究点解咁重要？ 系啊， 我问清楚你啊嘛，系、 嗯、 咪？香港一个特别行政区，咁系中国而家主权领土嘅一部分， 系、 嗯，系咪？咁你认为你自己系咩身份啊？ 嗯。 你究竟係答香港人、中國人嗱？呢兩個極端就容易啦， 係啊， 中間好難涉噶嘛。 嗯， 係啊。 我點樣先可以反映到嗰啲人其實係好抗拒中國呢？ 嗯， 喺嗰條問題裏面或者個答案裏面， 係。 除咗我真係問你，但係要好多問題穿插裏面問你。 嗯， 係嘛？你阿爸阿媽以前細個嘅時候有冇同你講你自己咩身份啊？ 嗯， 你咩感覺啊？你覺得聽到中國人呢句説話嘅時候，你以前有咩感覺？而家有咩感覺？未來會咩感覺？喂，呢啲系完全系不能够用一条问题去解决嘅问题嚟噶嘛？人都知道，喂，大佬 ，identity， 嗯， 系咪？有好多嘢 intertwine 咗佢噶嘛？环境啊、家庭啊、历史啊、背景等等嘅嘢，大佬如果即系做个研究都知，喂，衰到阿爷嚟讲，你咁紧张乜捻嘢啫？我觉得， 嗯， 阿爷紧张， 阿爷紧张嗰样嘢就觉得你影响咗民意，即系尤其系即系你做好多即系兩樣嘢啦，頭先你即係講呢個中國香港人、香港中國人，即係其實尤其係即係嗱，我哋有一排2008年即係搞奧運嗰陣時，咁咪就係話對於中國人嘅身份認同係 高咗啊， 係高過咩噶嘛，係嘛？即係唔係係對中國嘅認同係高過香港噶嘛？香港政府啊嘛，即係嗰陣時佢唔會喎。 咁啊，調翻轉頭咯，你咪諗就係呢個民意調查雖然係簡單，未必有一個好有。好高学术价值应该咁讲，有学术价值，但系唔系好高学术价值嘅调查嘅时候，系有参考价值咯，能够反映民意咯。 唔系咁，当然系啦。咁但系佢而家佢 唔系先，因为点解啊？你奥运嘅时候好容易理解啫嘛。屌，大家见到日日喺度升紧中华人民共和国嗰支国旗， 嗯， 系嘛？即系我都问噶，你点好派你屌鸠佢啊？ 嗯， 系嘛？即系当 十一嘅时候， 系嘛？留下哇？ 嗯， 攞金牌嘅时候， 刘翔， 刘翔，刘 刘下，刘晓波嘅老婆， 帮手攞诺贝尔和平奖嗰个 ，sorry， 系嘛？刘翔咁，你把兰即系冠军咁， 系， 咁你觉得开唔开心咧？我唔系我老实讲，你问我， 系， 我真系冇乜谂嘢感觉， 我真系冇噶， 系嘛？但系香港人好多人好兴奋噶嘛，屌， 系啊，一遇有荣焉咁样样， 但系好多人系几好骑墙牌咁啊，屌， 系啊， 系嘛？我最记得啊， 如果你真係問我做呢個質性唔夠僆仔嘅時候， 嗯， 我記得一場波乒乓波嚟嘅，我唔知係咪七二七三年咯，太靚嗰陣時候， 嗯， 我同我阿姨喺度講中國對美國， 係 唔知我媽定邊個問我你捧邊隊？嗱，我而家先咁講出嚟，屌，我捧美國，屌，咁你桃花係咪本土派啊？屌你！七几年僆仔嗰时候，嗱最能够反映嗰阵时候你个思维啦，我捧美国啦，跟住我记得我亲戚又话：，你唔系啊嘛，中国你都唔捧，系嘛？ 捧又点咧？ 系咯，唔捧又点？唔系，但系如果你做我嘅质性研究，咪有意思啊？ 系啊， 喺成个过程嘅成长嘅背景里边，你对国家、你对民族或者对呢个土地嘅认同啊嘛，即系所以阿爷咁捻紧张咩？即系仲要揾份明报出嚟喺度撑场，撑到唔似样，大佬。 咪刘佩琼都以明报系一个即系可靠嘅一个合作 partner 咧，即系唯一个。 刘佩琼、谭慧珠系嘛？屌、 啊，系谭慧珠，即系 你两个女人出嚟咁上下，你一路完咗， 死肥婆， 即系向呢个我哋嘅人大委员长即系去交功课啊嘛！即系起码即系，对于佢哋嚟讲， 上台， 对于佢嚟讲，喂，明报系一个咩嚟噶？ 知识分子嘅大报 系啊，但系即系恐怕就系即系惊一样嘢，就系信报都会报明报嘅后路咯， 唔出奇啊， 系啊， 所以我咪话咯，苹果日报撒少少，撒少啲盐花啦，睇下可唔可以入到学校啦。 哦，唔系，佢而家冇咗风月版啦，冇咗风月版噶啦。 哦，冇啊，我少睇。 你哇，你嗰阵时咁大件事，你都唔知啊？即系苹果冇风月版，而家剩翻 肥龙骨精强大佬出名啊！ 而家剩翻，东方有噶咋？真系。 你要有研花咪顶多今日我最靓咯。 唔系，但系佢入唔到去中学或即系中学啦，即系苹果系有原因嘅。你咁 Q 多广东话嘅中文，虽然大家已经习惯咗啦，我都冇乜所谓啦。 喂，你啲先生啊，冇广东话入文嘅，真系 系、啊，因为其实佢哋自己本身可能真系攞嚟朗读噶，即系攞普通话嚟，即系作为教材。 唔系明报啲文笔系。O、okay、K 啦，你唔好话即系好好啦，即系起码即系上一大台啦。 唔、嗯、系，但系嗱咁讲，如果你论明笔文，论个文笔嗰个 creativity 啊，即系个创意嚟讲咧，我觉得文汇大公系真系好正嘅，即系好，即系啲文笔系好，即系生花嘅，真系好犀利，即系好似写编剧咁样样嘅。我唔知道好似阿梁立人系咪喺嗰边啦，咁但系 东方噶， 系而家仲喺东方啊，系嘛？ 系啊。 咁但系你 even 你就算去文汇大公，你见到佢哋写嗰啲嘢咧。即系都张牙舞爪啊！即系有晒画面咁样样噶，真系、嗯。如果你又留意佢哋嗰啲，即系 冇啊！上次佢个零两个礼拜之前写咩《逃军行扯线》嗰单嘢，我都睇到津津乐道啊！屌你， 哦，写小说咁样， 系咁劲啊！大佬，屌真系。O K， 佢嗰啲如果学中文真系学嗰啲，你唔好学嗰啲外容就得啦，唔加力，唔加长。 系啊， 系嘛？即系佢起承转合啊，开头嘅 introduction 啊，到结尾啊， 系 好清楚噶。 系 啊，即系就算。大家都知噶啦，睇大公或者文匯嗰啲係叔阿伯嚟嘅啫嘛， 係 係嘛，一睇落已經知道你想講咩、 嗯。 但呢下嘢又即係又係度假。 唔係，但係嗱，講呢單嘢另一方面啦，即係其實我哋見到就係、是、其實而家即係大陸咧開始就要向呢、這個即係有錢佬啊俾壓力啊，即係尤其係即係嗰啲地產霸權。你就算你 even 你見到今日李嘉誠都出聲， 嗯、 即係話香港係一個寵壞咗嘅孩子啊嘛、嗯。相對於新加坡嚟講， 係 咁新加坡佢自己本身佢就佢有先天缺陷啫。喂，但係佢暗示一樣嘢就係、是，喂你香港你有阿爺照，話你後面有大靠山，咁但係咧你都唔知足嘅。其實佢暗示呢樣嘢， 明白啊？ 喂，嗱，即系咁讲，你李嘉诚 明白嘅，所以知道就系、 是、开动， 你有得佢噏下。 喂，但系咁讲， 越噏越死。 嗯， 我俾你听，越噏呢班阔佬啊，越死。 嗯， 香港人不嬲都系不嬲都系憎人富贵厌人贫嘅啦。 嗯， 系咪？ 喂，但系有个问题，李嘉诚咧，佢系向阿爷，唔系，即系佢其实将呢番说话咧，唔系讲俾香港人听，系讲俾阿爷听。 表忠 啊嘛，唔系啊，佢表忠得嚟，佢醒目啊，佢闹晒所有香港人。但其实讲埋啲对阿爷嚟讲系阿妈系女人嘅嘢，然后同阿其实系同阿爷讲，嗱，我讲咗我做嘅嘢 啦。 但系同时间佢好醒目，佢咧就讲一样嘢就系话，唉，即系其实你作为一个八十七岁嘅老人，即系佢讲自己啦。 嗯， 其实为咗而家即系下一代嘅人去，即系其实 plan 定佢哋自己本身将来嘅路，其实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即係佢會有咁嘅憂慮，即係其實有好多人，即係其實我今日見到 Facebook 啦，即係有人 share 啦，即係 呢句說話有得換味喎， 有換味， 有深層嘅意思喺度。 係，所以其實佢 屌佢真係屌緊鄧小平啊！ 系啊， 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你喺八十年代你已经决定咗系咁样做啊。 咁嗰阵时系九啊几岁咧， 系嘛？ 喂，第二个例子，国宝啊，个老公啊， 系 佢都系咁对于呢个政改喺度讲啊。喂， 梁锦松系 唔系呢个？ 系边个？ 另外嗰个姓霍嗰个， 姓霍嗰个靓仔系 系啦。咁佢都不断咁喺度讲，喂，其实政改呢啲咁嘅嘢，喂，即系随途缓进，即系可以慢慢嚟嘅啫。 系 其实佢用呢种咁嘅角度，即系去表忠。喂，你讲随途缓进，即系可以慢慢倾。喂，其实对我哋嚟讲冇错，即系。我知道你想讲乜嘢啦， 唔系阿爷，所以我话呢单嘢其实咪无论明报几个阔佬，其实一齐系 一齐做嘢嘅 表态， 系啊， 针对呢个占中，系嘛？虽然我哋细节上我哋未必喺度电子工球交嘅，屌你搞嚟做乜鬼嘢啫，系咪？ 系啊，但系 所以我咪话咯， 将错就错， 将错就错，而家就唔同你做电子工球， 五区公投， 屌你咪仲玩到阿爷一镬泡啊， 系嘛？ 真系玩到佢一婆婆，我俾你睇。 喂，讲一样嘢先，我哋下个礼拜我哋请到何俊仁上嚟，不如焗佢即系参加呢，唔系即系自己辞职啦，真系。 我唔知佢会唔会甩底。屌，我哋约咗好多镬噶啦嘛，大佬，本来谂住上个礼拜 系嘛，真系睇咸相嗰单嘢。 啱睇完呢个 AV 之后，即刻上嚟，屌条友又话下个即系前两日礼拜二 系， 屌跟住又话下个礼拜四，唉，我都唔敢讲啊，大佬。 真系服咗佢系嘛？ 唉，真系俾佢激死嘅啫，大佬。 唔系，即系我觉得佢都应该即系去考虑下咯。 考虑咩啊？ 即系考虑下，即系辞职咯。即系呢啲，即系其实，即系你除咗你五区公投，咪你又话个成本咁大啦，系咪？即系当然，你之前即系民主党都话嗰个嘅 operational 个 cost 咧，即系其实咧就 十岁数啦，呢啲屌都唔系最重要 的。真系，其实你做咁多年啦。 唔系，总之啦，何俊仁咧，我再一次公开呼吁啦，怀念嗰日你喺飞布路抗争训练，跟住主动话要上花生堂， 系嘛、哦？ 我咪应你嘅要求咧。本来我谂住唔请嘅，即系点解咧？要讲嘅政改都闷到死啦，已经又善仲佳又郑宇食又低又停，系嘛？ 系 吓， 所以我哋都转咗装啊！呢、這个礼拜都 唔系咯，谂紧，唉，我点样复你好咧？何俊仁啫，大佬，即系好似而家好大支嘢咁，系嘛？佢自己主动话要上嚟咁啊，咁我叫你上嚟。你又话上个礼拜又话唔得，跟住两礼拜二又唔得，大佬。 你系咪周围同人讲你 Alexa 高啊？ 冇啊，冇讲呢啲嘢。屌我呢个傻 B 咩？大佬，我唔成日讲呢啲嘢，大佬。 系。 但个问题就系你唔好以为，即系你 AV 嗰单嘢以时间换取空间先得噶。 系嘛？ 除非你下年先上嚟。 系。 系嘛？实讲噶啦，呢个世界系嘛？咁好笑嘅嘢，屌我睇完都俾人讲啦，系嘛？ 冇嘢嘅，罚咗一万蚊冇事啦。 唔系啱啊！罚咗一万蚊之后，叫 comment 下波多嘢结衣咯。 哦。不唔紧要啦。咁样何俊仁就上唔到嚟，咁啊揾个老友啊， 吓边位 刘世良啊，其实佢 一阵上嚟， 系啊，佢迟到啊，本来我叫佢九点半，佢系十点松啲先上嚟， 系咩？ 系嘛？咁我就听，我就主要问佢两个部分嘅啫，第一就系即系睇下啲新媒体嗰啲咩情况，咁但系咧就即系期望佢能够有啲爆嘢啦，我就谂住静心听佢讲 lecture 噶啦，有咩事啊 ，Anthony 你负责问佢啦。 好啊，好啊， 佢一个好 juicy 人，我亦都同佢太熟啦，所以我都唔需要问太多啦，都系插两句啦，阿板啊，近度讲两句啦，我都系。 系嘛 ？OK， 好嘛， 系啦。 佢讲嘢 interesting 噶，系嘛？应该好过爆个老汉捞松嘅，因为我哋都有酒喺度啊嘛，喺度氹佢啊嘛，系嘛？哎，到啦，到啦，到啦，到啦，到啦。 系， 好啦，我哋休息一阵。 OK， 好， 留声啦。 力撑本地足球，放眼世界球坛。新奇、顶级、超长，花生足球有朱 Sir、Roger、史提芬。 关系其实好似代数。 X 加 Y 系咪一定有火花呢？职场上 X 同 Y 嘅配合系咪一定有效？婚姻又是不是一定要 X 配 Y 呢？ 我 Agnes 会在恋上关系这个节目请不同的嘉宾上来跟大家聊聊，希望你们可以拿到一些 tips 旁下身啦。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打 大军阀。 大军阀啦，咁但系今次咧就我哋录播嘅， 系 系啦，咁啊今日就非常之荣幸啦，请到阿刘世良啦，系啦，今次就 系大家好， 系 喂前中央政策组呢个咩啊？ 唔好提啊呢个名字，甩咗好耐噶啦，已经 甩咗好耐， 系啊，咁啊即系啱啱就即系其实啲一百嗰边系冇做啦，系咪？即系之前系做一个老汉系列嘅即系节目啦。 系啊，一个礼拜一晚，一个礼拜做两晚，嗯、做三晚嘅。 就系因为即系转咗时间表，所以夹唔到，系咪？ 我喺 D 一百嚟讲就变幻原是永恒啦，基本上就每个礼拜都要睇一睇呢个有啲咩新嘅变化咁样。 系， 大班就话叫我唔好再提 D 一百嘅， 系咩？即系话我哋节目唔可以再提 D 一百。 系啊，佢叫陶君衡你唔好再提呢个。 佢唔系成日叫其他网台要帮佢宣传下嘅咩？ 唔系噃，佢就话嗱，你话我冇都冇所谓啦，我唔系小气嘅人嚟嘅，其实佢系啦。咁第二就话你唔好再讲 D 一百，我身边好多师奶啊嗰啲啊，成日喺度投诉你咁样。哇，我讲咩内容啊，大佬，你咁留心听我讲嘢，咁 啊 几定？ 啊，证明佢就系真系唔系好少，唔系唔小气咯。 哦， 如果唔系点会连呢个 花生 台 系 嘛？ 即系以佢嘅讲法， 湿胶电台。 一个航空母舰对呢个三板，咁啊走去听下三板里边 我哋暗彩艇 家讲乜嘢咁？你身为呢个大和号嘅舰长， 系 OK 喺个船桥嗰度望落去，都冇理由见到你个三板啦，系嘛？ 冇错啦， 系 即系似系呢个铁达尼号啊，开头嗰幕咧，前面有只艇仔， 有个艇仔喺度啦，系咯， 系 OK， 咁就最近即系其实我都即系因为其他有台啦，就即係评论即係呢个D100 啦，即係其实转时间表呢件事啦。咁就讲及就係阿世良兄啦，咁就係其实喺呢、這个即係最后一集里 面 亦都讲过，即係其实反思过，即係而家即係网台即係同埋呢 D100 呢个发展方向，即係嗰个反思呢差唔多系。咁我记得你就讲过就係话其实即係网台一样嘢好简单㗎啫，即係你甚至乎你唔当 D100 系网台啦。因为你觉得网台其实是似是小众或者好多烟竹，即是你话即是好像我哋呢台咁样，我哋成日讲教主啊，或者教主夫人啊，有皇后有成啊，系咪？即是呢啲嘢，即是其实对于大众嚟讲，其实就即是冇嗰个共同，即是冇个 common ground 喺度，系咪？ 我觉得咁样嘅，我觉得呢就其实大班行第一步呢，我觉得系啱嘅，即是我觉得网台其实都十年啦，差唔多 系 嘛， 系啊， 即系最顶峰 年嗰阵时候， 网台盛世就应该系上一次立法会选举， 08年 嗰时啦，即系可以差唔多 五区公投 所有网台派出嚟嘅候选人啊， 系 差唔多有好大机会当选啦嗰阵时， 系啊， 有好多亦都主流媒体睇漏晒眼添啦，亦都唔知道网台嗰个影响力咁大，咁就。但系收尾就你知啦，又系嗰啲即系内部矛盾啊，你插我，我插你啊，咁就即系大家分家。我成日都觉得好笑，我上次去Regis 先去杰斯嗰度咧，佢话佢有个叫反曼联 嘅 足球节目噶嘛， 反曼大联盟。 咁我就话啊，呢个啱晒网台嘅 style 啦，就系头先即系 Anthony 讲到就话你系咪一个围内 系打飞机所谓嘅， 即系我嗱举个例即系。我觉得就少少似系咩咧 ，coach 啊， 系 有少少邪教 feel 嘅， 系系 系，即系唔系贬义啊， 系 即系嗰啲教主同教徒嘅关系嚟嘅，即系啲好 loyal 嘅追随者， 系 就无论你讲 啲好核心嘅价值，嗱你知邪教咁啊，譬如双氧水可以医病咧，系佢哋先会信嘅啫嘛， 系 你行出街问人，而家冇人信噶嘛，即系等于即系话，譬如呢个皇上皇后嗰啲粥咧。即系嗰啲叫做落 insider 足咧，自己有嘅笑话咧，系即系你喺嗰个圈子， 系 网台蒲嘅，喺呢个社运界仲要好核心嘅，蒲开嘅，你先至会明白。 即系你突然间喺度笑嘅话，就系咩阶段性嘅胜利，其实系即系批评左交嘅嘢，系我哋先明嘅啫。 系啦，咁所以咧，我就话咧，网台就放大啲去睇。如果你要新媒体咧，你见到而家香港今日咁嘅处境咧。要進佔呢個主流，因為主流媒體咧一定會被權力同資本控制嘅，呢個好清楚嘅。 係 資本合二為一添。 2003、2004年嘅時候，世良你都識嘅啦，我哋有個 friend 陳國良。嗰陣時我哋最初開始搞呢個香港人民廣播電台嘅時候咧，又係即係山寨式嘅經營嘅時候，佢都已經係咁講。佢個評論就咩咧？佢話：如果你能夠結合到主流媒體嘅話，你就掂。 喂，佢真係先知先覺喎， 係 即係嗰陣時我哋諗住自己，你自己打下飛機就算啦，係咪？亦都唔 suppose 你嘅街坊會聽。 因為網台個好處咩呢？就係佢 cutting edge， 佢乜嘢都得，係就冇一個所謂 licensing 嘅發牌限制， 係啊， 即係主流廣播嗰種發牌限制。咁但係 cutting edge 咧，即係等於嗱，好簡單，我成日舉例，等於 Beyond 一樣。 嗯 ，Beyond 差唔多而家成為呢個香港嘅樂隊神，即係聖樂隊啊，即係呢個上咗神壇嘅啦，已經係。 或者香港嘅圖騰咧，差唔多。 係啦，即係你去到吉隆坡好，喺北京好，或者你去呢個百萬谷好，見到華人嘅，佢哋識嘅其實唔係張學友、梅艷芳嘅，其實即係而家嗰班人後生仔。是反而是呢個 Beyond， 你諗下佢由地下樂隊，地下樂隊就玩重金屬，然後咧就即係啲歌詞聽唔到嘅，通常都，然後咧就呢個 stage diving， 喺個台嗰度跳落去潛插水，咁咧就係好即係好似一個 cult， 好似小眾，好小眾嘅一個遊戲嚟嘅，咁佢跟住就喺堅島明愛就改辦咗一場演唱會，叫再見理想，即係告別呢個地下樂隊啦。咁就走上去主流，就簽咗一間唱片公司，就出唱片。 係啊， 我仲記得我買佢第一隻唱片就嘛嘛聲嘅，個個著條短褲好似童軍咁嘅。 係 係嘛，即係同佢以往啊，昔日喺呢個即係又粗口又煙又剩，嗰啲歌又勁又吉他又縫得勁嗰個係完全兩樣嘢。 系， 但结果咧，佢就走入咗个商业嘅主流。其实佢入屋系靠一首咩歌咧，叫做《真的爱你》，系讲妈妈好。 系啊系啊， 你谂下 rock 友嚟讲，点会讲妈妈好先？ 系 系、啊、 反叛嘛， 咪系咯， 同阿妈都唔妥嘅。 你系一个 generation 嘅反叛嚟噶嘛，打倒上一代嘅权威噶嘛。 系啊， 咁即系佢做晒所有同地下乐队唔同嘅嘢，入咗去个主流，但系佢为个主流带嚟一啲新嘅嘢。你可以咁讲，譬如唱呢个曼德拉啊。 系 嘛，主流 光辉岁月 唔会唱呢啲歌噶嘛？结果我哋而家二十年之后仲系抗战二十年， 系 阿曼德拉死，我哋仲系攞翻 Beyond 嗰首歌《光辉岁月》出嚟。 曼德拉当时即系听到呢首歌都喊咗出嚟噶， 真系 唔系即系有啲人系译翻 话俾佢听， 即系译翻个歌词嘅原意俾佢听。即系嗰阵时去北京，即系其实去即系去采即系访问北京嗰阵时，有啲人即系其实系即系讲翻呢首歌嘅歌词，其实系即系借翻佢一生嘅事迹嚟即系填词嘅。 嗱，所以咪咯，其实佢创造咗个经典。其实我自己咁睇，一路你睇，譬如日本好，即系香港人好中意睇譬如日本嘅流行文化咧，佢主流同小众咧系一个互动嘅关系嚟，即系好似你咁讲，陈国良讲法。即係話，譬如好簡單，你係 X Japan 咁樣，或者你係呢個爵士樂隊都好啦。你可能起初係一啲吉祥寺嗰啲咁嘅小酒吧嗰度演出嘅啫，可能得十零友嘅啫。 係 咁，但係咧，佢可能俾一啲嘅唱片監製成日蒲嗰啲地方嘅，咁就睇中咗。 係 喂，但係外國你有冇做過呢個比較？即係外國人咧，就即係嗱，我同你呢個世代人咧。即係香港其實已經係少上網咁，亦都唔會即係特登去即係聽網台噶嘛。即係覺得自己係即係。 但我覺得呢個可以改變嘅。嗱，我認識譬如 D 一百，即係大班有個貢獻係咩咧？佢將好多原本唔上網、唔聽網台嘅主流 嘅師奶阿叔阿嬸， 係啦，即係五十歲以上或者同大班咁上下年紀嗰班人，以往聽商台出身嗰班人，而家就轉咗去聽網台。 係。 咁所以我覺得佢係做大咗個餅嘅。 係。 就唔係淨係話以前即係、就是、一個即係、就是、所謂 insider 啦。 係。 咁你多咗之後其實咪應該成勢呀，我意思係話佢發展多啲個形式上可以係主流嘅。 咩，其實我有諗過。 但係個內容我覺得個內容可以激進㗎喎。 係。我有諗過。係 唔可以講粗口啫。 喂，你入主流，我覺得即係粗口，佢哋好敢，好對呢樣嘢有反感 嘅。唔係，我諗過一樣嘢嘅，即係嗰陣時候我同阿院長佢喺度討論嘅時候，我話其實會唔會翻翻好似嗰陣時候我哋區議員咁啊？你個台即係例如 D 一百咁，一定可以啦。花生台可能難少少。你可以落街派單張噶嘛？ 嗱，其實黃 人網嗰陣時試過， 黃永都在做緊呢樣嘢嘅。黃永有個社團，佢有個流動廣播車，但係咧佢就六加一嘅，真係。因为佢里面就好保守嗰啲节目嘅 内容。我睇过佢啲 news 喎，得 八几咋？即系我睇 YouTube 啊嘛。 我谂花生台咧，再做多落去咧，坚持呢个模式做落去咧，好快就超越黄永多多声。 唔系啊，净系超越咗佢好多啊！佢唔够我哋尾数嘅。 个原因就系咩咧？就系、是、嗱，我成日都话，去到尾咧， 系 所有技术都唔值钱嘅。 嗯、 所有資本投資都唔值 錢、人 咯、啊，人咯、 啊， 係啊， 一定喺新媒體裏面、因為佢無邊無際咧，而嗰個發放嘅平台咧，係唔使錢嘅，咁所以咧，一定係個 content， 個內容， 同埋個人 wider， 同埋個人，即係教主同教徒嘅關係啦，就係、 是， 即係佢可以老點你飲香養水都得嘅。嗱咁咧變咗咧就，因為嗱你留意一下我哋以往做商台咁耐咧，做光明頂， 但商台的听众呢比较冷漠的。但已经我们的节目是比较批判性的当时。 是 啊。就 光明顶。 留言的都不多的。反而是海外的留学生呢就会有留言的多。 满嘛那些有。 个留言版呢就是本地的听众很少留言。好 casual 的听众来的那些是。包括揸紧的士啊或者夜晚黑同时间开紧 TVB。行出行入嗰啲人嚟嘅， 咁讲，我觉得系即系，我 定定听嘅人就好少，但你留意网台咧，嗰啲系好认真嘅听 众，系， 嗰啲好 attentive 嘅， 系， 同埋好 attach 啊， 系， 佢黐住喺度嘅，佢真系你讲错一句嘢，所以点解大班咁大镬咧？我话俾你听有原因嘅， 点解大班大镬啊？有咩大镬？ 就系老人遇上 Facebook 啊， 系， 因为佢哋从来都未好少啊，上一代咧系兜口兜面俾人嚼嘅， 系， 佢哋嗰代就比较虚伪嘅，即系识得。所謂用一啲修辭啊， 係 搭膊頭啊， 即係佢好少俾人網上 稱兄道弟嘅方式咧，就去解決咗好多紛爭矛盾噶嘛。 即係佢好緊張嘅，睇留言。 喂，大佬，我同佢食飯，佢耷低頭族嚟嘅，真係 嚇。 佢坐喺我對面，佢全時間喺度睇緊個 Facebook， 啲人都鬧佢嘅喺度。但即係我哋，如果坦白講，我哋已經係即係好似陶君衡所講，唔係即係所謂嘅喺網絡媒體長大嗰代啊，我哋已經中途出家嘅啫，即係差唔多去到40歲先至讀國文嘅啫， 係。 但我哋都可以慢慢即係要有個理性嘅態度去對待呢啲網絡意見噶嘛，如果唔係你死梗噶嘛， 認真你就輸了咯。 你第一認真你就輸，第二咧就係你如果一 engage 咧你就死噶嘛。 唔係，咁呢個我亦都即係 喂，點知阿細良嗰陣時候啊，佢係第一個俾人網絡欺凌嘅人嚟。 係咩？ 嗰陣時佢做啱你轉做茶杯老總嗰陣時候啊嘛，嗰陣時候記者咪有個討論區， 唉，不停咁喺度鬧， 日日屌佢噶， 因為炒人啊嘛。 唔係一嚟。二嚟我又有留意呢个危机呢就话即係你嗰陣时其实都好多呢啲咁嘅争议就係作新闻。 喔而家仲有㗎嗰条友。其实係同一条友嚟㗎。 喂咁陈建康單嘢係你搞出嚟嘅呢你。 唔係唔係。我單嘢唔係 有一單嘢先。 我單嘢先。 即係嗰單嘢就我讲返背景先啦。我唔知有冇理解错啦就係、是、话有一个读黄隐。 係啦。 一个学生。 我做而家毕业生。仲係喺每日喺呢个苹果日报啊主场新闻留言啦。 係咪咁佢就话即係自己毕业咗之后即係打份工咁就非常之无聊啦咁样。即係但係即係佢係一个考试狂嚟嘅。即係佢冇考即係冇试考呢就身痕嘅係咪咁但係即係佢话就呢段新聞係你作出嚟㗎嘛其实话你夫子自导㗎嘛其实 即係你笠咗落去话佢係一个考试狂。 係啦。 其实呢单嘢呢我讲从来都冇公开解释过。我都唔想再详细同呢个讲咗十几年前嘅事。 你搞到佢 short 咗你搞到。 係啦。咁就真係对唔住啦。咁实际上就我下面一个记者做嘅啫。 係 啦。嗰个记者就係佢嘅同学嚟嘅。 係。 做咗个古仔返嚟之后呢我就负责起咗条题就咁多啦。 哦。 唔系咁，但系事实上你系咪一个即系唔考试又身痕嘅人呢 唔系啊，因为谂下我到而家我都冇乜专业资格，陶君衡都系有呢个会计师专业资格，我到而家都冇噶。 系 唔系？但系呢条友唔紧张，咩啫？考试狂？ 唔明白， 因为有啲人好简单，入咗个位 obsess 咗落去，佢觉得你对佢唔住， 系 觉得你写本来就谂住 就变咗怨妇啦， 吹本来吹捧自己，点知变咗人哋笑佢咁咯。 细良啲系几叻噶，有阵时我嗱讲翻你个考试狂嗰个 friend 咧，我另外一个朋友，你记唔记得你曾经透过我揾佢做访问嘅梁国华，佢全屋都系嗰啲六四嗰啲 T 恤啊，嗰啲嘢噶嘛， 六四 T 恤， 你又定帮佢定咗个题咁，我唔记得咗系咩咧，咁佢觉得好开心噶又。 唔系你做过周刊你都知啦。通常我哋个题就系梗系要 pinpoint 嗰个古仔嘅特色嘅，我哋唔可能系变成好似嗰啲大公文会咁样噶嘛。 一定要够爆啦， 系啦。香港呢个叫做状元本色咁样，你唔得噶嘛，系嘛？咁其实嗰篇嘢冇乜特别嘅，我觉得。其实个内容系一般好普通，本来个篇总编辑都话唔出噶啦。 你咪帮我 帮起咗个题啫嘛。 梁国华，你咪系叫六四收藏家咁咯。我其他系咁上下嘢啦， 上下嗰啲咁嘅嘢。 唔 系呢个另外一个咧，亦都系介绍咗访问嘅。啊，我咯，即系十几廿年前冇乜所谓啦，即系叫林耀强啊嘛。 系 小强系啊， 系都系 sponsor 佢啊嘛。其实咧佢又衰嘅。 系 我打俾佢嗰个时候，唔系佢打俾我搵佢嘅电话嘅时候，我话你仲访问佢？屌，佢出事啊！呢条友，佢嗰一开波啊，嗰句 lead 就已经写咗我呢一句落去。 系 你记唔记得？ 唔记得咗啦。 你记唔记得？屌，跟住阿林耀强话：，屌边个靠过讲噶？咁佢将我同佢啲 personal 嘅对话咧，已经喺咗个 lead。 但系个访问冇嘢噶，访问 都衰噶啦！屌佢睇完之后咧，成俾我哋成班即系以前搞过学运嗰啲人咧，屌噶啦嘛，大佬 系嘛？ 咁大佬你人哋行到咁多年，即系中间离开咁， 呢個人必經嘅啦， 人之常情 係人之常情。 咁、所以你都做咗好多呢啲咁嘅埋沒良心嘅事。 唔係，其實係咪咧？真係 沒良心呢啲。 有好多人即係講，即係蘋果嘅即係老總啦，其實都係即係好似編劇咁樣樣噶嘛。即係有咗個結論先嘅，然之後就慢慢執藥咁樣執啲故事出嚟，即係去 蘋果我就唔知道。一周刊其實佢其實你以前阿土做嘅東周我都知啦。其實周刊嘅運作咧，佢都係要即係。着色啊，我哋叫做，即係你好難係平淡如水咁樣去將個故仔講出嚟噶嘛。咁所以我覺得不算啦，喺陳年往事，即係只不過有啲人咧，即係我就話啦，即係佢 offset 咗落去冇辦法嘅，其實。所以我覺得就 new media 有個問題係咩？就 是、 好多老人家咧、所以老人遇上 Facebook 係有呢個問題嘅。 係。 咁你頭先講嘅指嘅老人，其實係指嗰個營運者，即係好似大班咁啫。 唔係，因為佢呢唔一定係年紀嘅，其實有啲人咧，佢威慣咧，佢唔係俾人批評慣嗰啲咧，或者唔係俾人兜口兜面批評嗰啲咧，佢一遇上 Facebook 咧，坦白講，嗰啲匿名者嘅留言 係 有好多時候可能係自己網台嘅同事都唔出奇嘅。 係。 系 嘛？ 唔系嗱，讲开匿名者啦，即系我有喺维基嗰边又，即系有人话你喺即系呢个discuss 嗰边啊，开咗好多个假 account 嚟撑啊曾荫权，有冇见咁嘅事咧？ 冇， 唔系你啊？ 冇，我都唔识嗰啲嘢，坦白讲， 系嘛？ 即系基本上我开我嘅 Facebook 咧，其实有年纪年份可测嘅， 系 大约我做主场新闻之前嘅两个礼拜。 哦， 我先至开第一个 Facebook 自己嘅 Facebook。 唔系，我见你 Facebook 都好低调下噶，好似都。 唔系嗱，第一我就唔系好活跃喺新媒体嗰啲人嚟嘅，咁只不过因为当时咧又要做呢个主场新闻啦，咁起码都要了解一下，究竟咩事嘅呢个世界。其实我哋系做传统媒体出身嘅， 系啊， 咁亦都冇乜话即系过去啊，包括喺社运里边嗰啲嘅 左交 风风雨雨咧，我哋。即係我自己冇乜點參與討論，其實睇都好少睇嘅，所以我成日都唔明嘅，有陣時佢其實究竟喺度拗乜嘅咧咁樣。其實坦白講，我都係勾勾地嘅。咁但係咧，勾勾地嘅話咧，你個心態上更加要知道咧，就係嗰啲嘢有陣時唔係我哋嗰個世界可以理解嘅，亦都唔係我哋以前。我哋以前咧，我哋講一句説話係批評人咧，深思熟慮嘅。 係啊， 而家唔係好多時係表態嘅啫， 係 一種表態性質。 喂，金雞三咪咁講咯，點解唔打電話 call 你要用 WhatsApp 咧？咁樣，因為點解咧？我用 WhatsApp 嘅時候，其實我只係想表達嘅啫嘛。 係啊，我唔係 想你溝通啊嘛， 我唔係想知道你講乜啊嘛。所以我話俾你聽，我係點睇嘅啫嘛。咁所以我覺得，當你一做新媒體嘅人咧，你太過即係用一種好，即係你有個 arms length， 我覺得。即係你要有個遲鈍啲嘅反應先啱嘅。 唔係咁呢個係網絡 2.0 嘅時代嚟㗎嘛。 如果你太過跟得太貼呢，跟車太貼呢，就會撞車㗎。 咁事實上係同嗰啲聽眾嗰個互動係好密㗎，係好密切㗎。好似我留意到你即係之前即係早排即係舊年啊嘛，舊年五月嘅時候寫咗篇文就係鍵盤大師的苦惱啊嘛。咁呢個就係小池龍之介， 日本一個好出名嘅禅師。 即係佢自己本身即係佢雖然佢係一個禅師啦，咁但係佢自己好得意喎。咁佢都玩 Facebook 嘅喎，係嘛？即係叫做係即係了解一下，即係即係而家時下嘅即係一啲新媒體啊，嗰啲 social media 嗰啲運作咁樣啦。咁佢就話。我就記得你就咁講過，就係話其實即係而家玩 Facebook 嗰啲人有兩個煩惱噶嘛。第一個煩惱就係貪啊嘛，即係好貪 like， 好貪 share。即係如果你即係寫咗啲嘢出嚟， 上咗個 po 冇人反應嘅話，你就坐立不安，即時喺度成日 update 住咯。 係啦，即係 或者 delete 咗佢咯。 係咯， 唔係話人哋嗰啲批評 delete 咗佢啊？呢個就老人遇上 Facebook 嘅問題啫。後生仔係咩咧 ？po 咗之後冇反應啊。 係啊。一定有人 like 噶嘛？ 就算唔中意孖你都好啦，都系一个反应嚟噶嘛。 系啊， 而家好大问题就系冇反应啊嘛。 嗯， 即系人基本上都系要攞住 recognition 咯。 系啊， 同埋其实嗰本书几得意嘅，佢讲到咧嗰个匿名者可能先至系真正嘅你。嗱，好多人以为咧，匿名者咧化名咧就系假身 avatar 嚟嘅。 系， 但系呢个禅师好得意，佢嘅观察就系咁嘅。佢觉得匿名者就将真实嘅你里边咧，不愿意呈现喺人哋面前嗰啲个一面咧，彻底地暴露出嚟。 嗯， 其实你可能系一个好小气嘅人，你可能咧系一个咧有仇必报嘅人，你可能咧系一个完全唔包容嘅。 嗯， 但系咧你喺 真实世界里面， 你喺朋友公众里面，你唔会表现出嚟嘅，因为咧你会人对人面对面嗰阵时咧，你会有一个嘅即系考虑啊，就系我会唔会令到对方唔高兴咧？ 即系个面子问题。 系啦，第一中国人就面子，第二就系咩咧？会唔会大众对我形成一个唔好嘅印象咧？就系个形象嘅问题。 嗯， 即系我 project 嘅形象，我希望自己系一个 包容，是一个理性，是一个讲道理的人。我谂呢个任何人都是 追求。所以阿院长啊，即系我哋另外一位主持咧，佢又系即系互联网出身嘅人啦，互联网世代。佢曾经同我讲过，佢话：你真系见到即系我哋网上嗰啲friends 咧，可能佢系另外一个人。 一定系嗱，就阿陈文咪系咯。 哦， 嗱，好多人你认识嘅陈文，即系我都即系算系认识啦，朋友咁，大家即系有机会面对面倾到偈嘅人。同喺網上嘅陳文係兩個人嚟嘅喎， 係屈文義啊！ 你喺主場新聞嗰邊都同佢做過一個專訪啦， 係啊，對陶傑都係噶， 係啊， 陶傑喺收音機啊，喺文字裏面嘅陶傑同佢真人係兩個人嚟噶，其實 係 佢真人其實唔係咁尖酸刻薄嘅講嘢， 哦，係噶， 嗱，亦都一個幾善思人嘅人嚟噶，但係你喺傳媒認識嘅陶傑就另外一個人嚟 嘅，唔係我，但我一次唯一一次真人見到佢， 係 佢真係全場都好似自己當自己喺光明頂咁嘅喎。 嗯， 哇，佢系咪 食饭啊？成班人啊！ 我知嗱，佢因为有好多人喺度， 哦，喺度表演 系啦。但如果你系朋友， 即系佢当咗个 stage 面对面，大家倾偈或者食饭或者朋友嘅接触嗰阵时咧，即系 one to one 嘅 private 嘅生活里边咧，佢唔系咁嘅人嚟嘅。 哦， 佢系周星驰一样啫嘛，大家以为周星驰梗系生活里边好多 get 嘅啦，其实佢系唔出声嘅人嚟嘅。 嗯， 系即系喺佢嘅私人生活里边。咁所以我觉得网，无论你系做网台好，你系做。网络嘅网台嘅主持人都好咧，我成日觉得咧，千祈唔好咧，就系咧，你嗱，头先我讲话佢系变成一个 coach 一个小众嘅媒体系有原因嘅，因为嗰个系你可能系最愿意同人 share 嘅，譬如好简单就系坐喺度讲刘俊涛，讲呢个六八九个女咧。可能咧，你唔系咁大兴趣，反而讲下莫耶斯点扑咧，你嘅兴趣大好多。 系啊， 咁你喺网台你就可以随意发挥啦，任意发挥到尽啦。 系， 咁喺咁嘅一个逻辑底下咧。你好难走入去一个大众嘅媒体里面。 嗯。咁主场新闻系咪大众媒体你觉得 我定位系要走向而家未必系。但我諗慢慢已经系嘅。因为我哋嗰个 page view 等等呢其实已经超越咗好多主流媒体。 因为其实我见你哋即系本身系有好有咁嘅意愿㗎嘛。我见你写嗰啲文呢即系其实我唔知道你哋系咪有 regulation 啦。即系嗰啲文好多都系唔过一千字。即系好简短嘅，即系其实系如果你放我哋即系 Facebook 去 share 嘅话咧，系非常之方便，同埋即系你哋做嗰个改图啊，系好 eye catching 噶嘛。其实好多时候都 所以我就话你个 form 咧系要你个嗱，你睇我哋嘅版面咧好老土嘅，三个 column 系咯， 系嘛， 即系执执佢咧。 相对起譬如852啊，其他嗰啲咧都系用譬如苹果 系 个动新闻版面等等， 系 咁但系。正正就係咁，好多人呢唔明自己嘅局限㗎嘛。我哋冇圖片庫，我哋冇 photo。如果你個版面係以圖片為主，你就自暴其丑。 係。 我哋點解要發展改圖呢？係因為我哋冇錢買相。 哦。 哦。 所以我哋先至要譬如好簡單林鄭有個記者會喺政府總部。新聞處連記者證都唔發俾我哋。我哋點入去採訪呢？ 係。 連影張相都冇能力。就算我派個記者去攞個 iPhone 影都唔得。 係。 咁所以唯有呢就係呢就截咗个图出嚟，然后咧就后边加句嘢啊，改颜色啊，等等呢啲咁嘅嘢。 唔系啊，即系你呢方面咧，好似即系之前即系都惹起嗰啲争议。譬如我唔记得咗边单新闻啦，就系、是、你自己本身攞啲图片咧，就攞咗《热血时报》嘅图片，但系冇即系 knowledge 翻佢。 哦，但系因为佢有阵时候，其实我哋唔系特登攞去 tag 嗰啲嘢嘅，因为有阵时候你 share 过嚟嗰阵时候，特别系 Facebook 嘅话，你 share 过 嚟，哦，即系你 share 出嚟翻，你又唔知个 source 喺边。 系啦 ，share 出嚟嗰阵时候，因为佢已经传咗几手噶啦。 系哦， 咁、到最后屘可能嗰个作者。我记得是阿财爷变咗 Starbucks 旧年预算案嗰、个图， 系我记得系。 咁当然啦，有好多嗰啲佢哋嘅 fans 就上嚟轰炸我哋啊咁样。咁实际上咧就即系我觉得啊， 系 呢啲嘢咧，即系喺佢哋嘅世界可能好大啦，但系我哋嚟讲可能系一啲可能可能只不过系一啲嘅即系 careless mistake 啊。 唔系咁，事实上你话网上面即系其实攞呢啲图即系借图都好都好 common 啫。 第一借图啦，第二譬如我都嚟过网台节目。其实点解唔可以摆喺一个更加大嘅平台嗰度，大家一齐播谷大嗰个收听率，然后令到大家都有机会 share 到嗰个 收益。好简单啫嘛， 嗱唔系嘅，我话俾你听好简单。美国，你睇 Facebook， 你睇呢个 Twitter，或者系呢、这个佢哋嘅 The Huffington Post 等等呢啲嘢，系一齐夹手夹脚吹出嚟嘅。咁、你嗰个先就一个 New Economy 嘅一个前景，然后咧先有钱落去，然后先有新嘅商机。然后淘汰旧嘅商机，嗱你谂下，好简单 ，Harry Potter 一本咁嘅小说能够吹到成为一个 phenomenon 全球嘅文化现象，系、所有其实差唔多系英语媒体夹手夹脚谷出嚟做嘅势力啊嘛。嗱、你喺美国喺英国人哋咧就会咁样做嘢嘅。喺中文嘅媒体里边咧就只有你炒我，我踩你，你告我，我告你嘅。 咁、相对嚟讲， 所以我哋有个难度就系咩咧？因为例如你网台， 系 即系点解啲人中意听网台？因为觉得你真啊嘛， 系 嘛，好多人都中过计噶。一上嚟呢度之后我又整杯酒俾你喝。 上次啊。 咁跟住有 Fred, 包括戴耀廷在内包括郑宇石包括善仲佳。 最近嘅谢志峰。 谢志峰全部中㗎。就是、因为佢諗住你又朋友之余咁 样走。好 relax, 好 relax, 咁佢梗係讲真心话出 去。 咁你咪出事咯。 喎。 咁冇嘅你大佬你。 你上到去大班度咁大家话面对一个咁样嘅环境。 禁止飲食嘅。 係咪即即使你话嗰个都系网台啦 D100 咁样。但系唔会咁乱咁讲嘢噶嘛，讲又会慢好多。 正襟危坐噶， 讲又慢好多，系嘛？全部深思熟虑讲。 系啊， 同网台有少少唔同。 系， 我觉得个环境当然有影响，同埋咧就系你嗰个心态上，我觉得又唔同。但系咧，我讲紧嘅系唔系话个内容，个内容一定系网台比起主流媒体优胜嘅，我觉得。 系， 系个 form， 我成日觉得 个 form。 第一就系譬如网台好大程度上佢系。纪律性比较差嘅，我觉得，即系有阵时就有阵时又冇，唔得闲就唔做，即系好多呢啲咁嘅问题嘅。 唔系咁呢个就系 路咯，即系似咯。 嗱，譬如我举例，我做主流新闻咁，我唔可能因为嗰日星期日我就唔上新闻噶嘛，我一定要分配啲人手去做。 系。 第二，你要做出嚟个方文，你睇落去咧，佢系同一份主流嘅媒体报纸嘅网站系冇分别嘅。 嗯。 嗯， 當然個分別好大，就因為我哋人手係佢哋嘅五十分之一啊，我哋又冇攝影記者一個都冇啊，嗰啲咁嘅嘢。但你要嗰個 form 本身咧，等於 Beyond 一樣，頭先一開始舉例，就係、是、可能佢最終佢會抌一啲其實好 provocative 嘅嘢喺度嘅，一啲好即係挑顛覆主流媒體嘅嘢喺度嘅。但佢一開始佢個 form， 如果佢又係長毛，擔住口煙，懟草嘅，逢吉他逢到唔知佢講乜嘅，大家一齊喺度揈頭嘅咁樣。但你諗下佢冇可能影響到咁多人嘅喎、所以我覺得係 yes or no， 即係點樣兩？各取所长啊，唔系话即系唔系一系黑一系白啊，系咪？你可以个节目嘅形式，譬如传媒主流媒体应有嗰种纪律，纪律性可唔可以 keep 到咧？所以我话大班佢有成功嘅一面系咩咧？就系、譬如佢 keep 住做 live 嘅十几个钟头嘅 live 节目，系呢个好难嘅。 咁佢抌钱啊嘛， 系啦，呢、這个一定要投资落去， 系啊， 投资落去做。咁但系我嘅意思系话咩咧？其实佢应该更加咩咧？就系喺佢嘅大声台嗰度咧，系 carry 多啲。其他網台嘅節目， 係 我使鬼自己去生產啊！ 哦， 你還掂你係免費嘅，你個台又唔係收費嘅， 係 咁。譬如我哋呢個節目， 係 你揾咗謝志峰上嚟、大中華交咁樣，咁即係盡訴心中情嘅。喂，可能擺佢嗰度仲爆嘅喎， 啱 係啊， 擺你嗰度八千一萬，可能擺佢嗰度十萬嘅喎，咁但係同好過曬佢而家 啱 嗰啲喺度塞時間嗰啲節目嘅喎、 okay。 你預期喺度播歌，喺度 iPod Music Choice 嘅話。咁点解你唔喺网台里边？咁啊，作得到嘅，摆落去 就算我哋上次访问善仲佳或者系， 就算你戴耀廷嗰个都咩？ 戴耀廷，喂，我哋都冇乜讲粗口噶， 冇 系嘛？ 唔一定嘅，所以我就话嗰样 或者剪咗佢都得，你剪咗我嗰句屌咁咪得咯。 嗱、或者你可能譬如可能你两个钟，你可能剪埋一个钟或者一个半钟，中间再插翻啲歌落去做 post production 嘅， 系 咪俾翻佢继续播咯？ 系， 咁你嗱变咗就系第一，佢亦都悭翻好多钱， 系， 佢唔需要自己请咁多人嚟做节目、第二，佢亦都可以带到其他网台嘅 traffic。咁你话要上嘅， 明白？ 如果将来真系有广告 sponsor 嘅，咁你咪大家再谈个分 账咯。所以我觉得就系、come back to 你头先嗰个问题就系话，如果你话喺欧美国家嚟讲，即系其实佢哋已经合作咗好耐，即系我觉得可能就系话我哋即系香港呢啲即系叫叫做网上媒体啦，其实冇个大局意识啊。或者其實反而即係相反嚟講，其實有一種互相傾斥咧，即係嗰種咁樣嘅。 唔係我上次上個禮拜我去 Record 先咧，你識阿傑斯啦， 識 Fanny， 我都話啦，其實我願意去將嗰樣嘢變成一個 mega platform， 俾所有網台，因為我有投資呢個主流新聞嘅經驗。其實嗰個錢 我哋下一節翻嚟講啊， 係啦， 係啦，呢個 mega platform，OK、okay。 唉，近排个市好难炒喎、师傅咁点搞啊？ 梗係啦，股坛凶险，风云变幻。 咁要点样先可以洞悉先机，运筹帷幄呢？ 当然要学孙悟空咁样骑喺个筋斗云上高，睇清楚呢个股海形势方向，然后先有智性嘅把握啦。花生台重点财经节目，逢星期五晚 八至九，由文昌、云涛、 马田 为你主持。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花生台三月三号品味消闲节目为你放送。星期一偷得浮生半日闲，星期二落黑道开工影画春秋，星期三行走天下花生足球，星期四保险套，星期五恋上关系古海云图，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中环四海正事，古今中外历史尽在笑谈之间。Value Plus CPA Limited 呈现《党国笑谈》，主持谭志强、陶君衡。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好啦，翻嚟第二节啦，阿细啦。 嗱，头先咧，我讲过咧，即系 继续你 主流 platform， 你讲嗰句， 唔系呢个亦都系回应紧而家呢个政治气氛。我觉得，当主流媒体，你谂下啦，以往咧权力同资本系分开嘅，资本可能咧系嚟自一啲嘅 old money， 譬如何佐之啊， 系 商台啊， 系 或者系传统投资喺报纸嘅，权力就 系 英国佬。 嗯， 咁所以咧，即系包括系马来西亚佬控制住啲媒体啊，咁样，咁所以咧，权力同资本系分开，而家唔系嘅，而家即系强国崛起咧，权力同资本合二为一嘅，所以你睇到佢可以运用抽广告啊，好多方式咧，系逼你主流媒体收声嘅， 系 或者 remove 嗰啲佢唔中意嘅人，譬如信报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咧，喺咁嘅情况底下，传统媒体嘅衰落嘅速度会好快，即系话公众越嚟越唔信佢哋，你谂下，琴日信报即刻。呢、這个梁齐恩回应呢个信报，信报就俾个 platform 佢喺度为自己解话， 系啊， 呢、這个就摆明系配合嘅，我相信系配合特首办嘅工作。而呢个梁齐恩所讲嘅嘢，亦都系可能特首办指使佢所讲嘅，就系话有人借刘俊涛嚟反梁。 嗯， 你谂下一个咁嘅女仔，点可能？ 如果咁讲 咧，如果佢系平息嗰件事啊，佢点会再 carry 一个咁 heavy 嘅 political message 喺里边咧？所以呢个一定系 spinning 嚟添。以我嘅角度去睇，我一早已经觉得系一个 spinning 嚟嘅。 系，咪似阿冯伟光嗰啲？ 系啦，似冯伟光 嘅 style， 即系呢个白宫发言人嘅嘅桥嚟嘅， 或者系啦，桥嚟嘅。所以咧，佢点解信报会配合，亦都系个原因嚟嘅。点解系信报？ 系 嘛？因为啲人觉得信报系有公信力。点解佢唔揾大公文汇去澄清啫？ 系 嘛？ 系 你谂下，你试下。你揾第二啲報紙啊，明報試下方迪佢睇下佢會唔回應啦、啊。我諗明報都唔會啊， 唔會。 所以我就話成件事係一個 political 嘅 manoeuvring 嚟嘅。 喂，如果你 spin 嘅話，你做曾蔭權。 嗱，講翻頭先個 make up platform 嗰樣 嘢 ，exactly 係咁。你點 spin？ 你個女咁，你個行政長官個女咁寫。 嗱，正路嘅話，如果嚇係唔係一個政治上嘅宣傳工作嘅話咧，應該就特首辦發一個聲明，就係呢個係佢個人意見，同香港特區政府無關。講完。 系 呢、這个就系正常嘅做法， 系 而正正冇呢个做法，然后再有信报呢个访问咧， 就证明系一个 就证明根本就系一个 spinning 嚟嘅， 系一个 plan 嚟嘅， 系一个 plan 嚟嘅。 嗯， 你明唔明啊？ 系 正路啊！如果出咗一个状况系咁嘅，譬如阿 Jackie 讲咗啲嘢，可能你去选举嗰阵时影响到你嘅选举嘅、但系佢个人意见嚟嘅啫，根本冇同你倾过嘅。 系 你为咗保住自己竞选嗰个工程咧，你一定会话呢个系佢个人意见。 系 譬如佢话六四冇死个人咁啦，假设 系 咁，你话哇咁大镬咁样，我系支联会，你咁样就出去讲咁样，咁你就一定要 disown 噶嘛， 系 啱 系嘛，正路啊，你一个 politician， 你应该 disown 噶嘛，佢冇 disown 之余，仲要信报系配合，系 火上加油。 其实佢最 clear 嘅 message， 你留意翻咧，就系话有人借粮，刘俊涛反粮，系呢个 message 啊，其实 系啊。 呢下先至系佢嘅目的嚟嘅，其实 唔系，我所以觉得奇怪。 如果佢系信报 clarify 系咩咧，应该系咩咧？就系话呢个系我个人意见，同我爸爸冇关。 系， 我亦都希望平息呢件事，大家唔好再讨论啦。咁啊完噶啦。 但系佢越挖越大啊嘛。 系啦，咁啊唔系越挖越大，佢系特登再 present 一个咁嘅 political message。 呢个是 但系最初嘅时候，你唔觉得系即系有 careless 嘅成分喺度嘅咩？即系你 佢求其喺度自己玩下 Facebook， 跟住寫咗呢樣 嘢。出咗事之後，你問我，就算好似你咁講，第一步係 careless mistake 都好， 將錯就錯。 第二步已經係將錯就錯嘅。你話馮偉光唔會 contact 佢，打死我都唔信。 係、 佢一定會諗點樣補鑊， 係 一定會幫梁振英諗點樣平息呢件事， 係 然後話俾佢聽你應該點講，跟住回覆信報，我相信都係馮偉光安排嘅。 係， 然后嗰个信报里面嗰个 message 亦都系帮佢安排， 就系呢个金钟人喺度搞鬼嘅， 一定系。你谂下，佢可以开得个专栏俾佢，系嘛？郭彦明上场之后已经清剿晒嗰啲反梁嘅人， 系 嘛？已经全面呢个倒梁，倒向梁营啦，已经系梁粉报嚟嘅， 梁粉报啦，而家变咗系。 所以我都唔明林恒之点解仲喺度写嘢嘅？正路我林恒之应该钱我收晒啦，点解我继续帮你写啫？系咪？我影响我自己名啊！ 喂，翻翻头先你嗰个嘅论点，我就觉得即系而家越嚟越多， 唔系，所以你 网上电台 新媒体嗰个角色系越嚟越重要嘅。问题就系你一定要走出嗰个战国时代，即系话，即系我成日都举例 Facebook 咁样，其实根本上就系一个当初只是一个好花生嘅一个 business ideas 嚟嘅， 系 一个唔系咩惊天动地嘅一个创新嚟嘅， 系啊。 但你当所有嘅无论系 主流 投资界、主流媒体，都将佢捧上去神台嗰阵时候，佢就会 self-fulfilling 成为一个。 唔系，所以你睇花生台已经有一个 observation 噶啦、我哋所有同政治有关嘅节目咧嘅 hit rate 同埋 download rate 系高得好多嘅，系高十倍以上。我哋喺度 discuss 紧个网台嘅发展嘅时候，喂，我哋要搞多啲即系非时事性嘅节目，我话有难度嘅，因为点解咧？我哋其他非时事性嘅节目， 我点解唔听阿林系咯？要 boys， 我点解唔喺心尾啫？ 咪呢个就同嗰个即係香港嗰个新媒体嘅生态有关。嗱，你会留意到外国呢，即係如果我哋系有网台嘅话，佢哋系似乎系即係佢哋主要系做啲咩呢，系做 indie 嘅。即係其实系搞啲即 係 indie 嘅 market 都好大嘛。 系。咪即係因为其实佢哋系即係佢哋嗰个尝试系摆音乐嗰度嘅。因为其实如果你话佢哋冇一个即係言论自由嘅问题嘛。即係如果你讲欧美嘅国家嚟讲。 佢哋主流媒体都 系 相当批判 性。系可以系可以真系可以成功咁为佢哋发声。 系咯。 但系问题就系话香港嘅网台其实系一个言论自由嘅毒瘤嚟㗎嘛，即系受威胁嘅毒瘤嚟㗎嘛。 你记唔记得当年我哋去台湾啦睇选举。90年代我同阿西良去嘅时候呢，我哋睇到民进党话要搞地下电台嘅， 系 嗰阵时我哋 call in 啫嘛， 你知啦，民主党啲友一见到人有新嘢，哎，我都谂下，我话唔得啦，你商台有两支炮喺度， 同埋人哋系面对国民党高压啊嘛， 冇错啦，嗰阵时你点搞啫？嗱，而家就反而可能， 而家就反而翻去台湾解除戒严之前嗰个年代咯， 系 就系当主流媒体台湾嗰阵时都系咁嘅，三个电视台控制喺国民党手上， 系 两大报纸， 联合报、中时又系。咁而家香港慢慢都会系咁噶啦，我相信啊，《苹果日报》都唔知顶得几耐。咁你喺咁嘅情况底下嘅话咧，你将来咧，而家呢种遍地开花嘅呢个网台咧，实际上你要整合成为一个 mega platform。咁呢个 mega platform 系乜嘢咧？其实好简单，一啲都唔复杂。其实佢一个 website 嚟嘅啫，你一 click 上去，你咧就可以睇到我今日我哋呢、這个其实系一个咩咧？类似一个有线电视杂志。 系，唔系即系好似我哋而家香港网台都有，即系嗰个 app 啊。 我知个 app 啊嘛，但系我觉得佢唔够资讯，唔够 系 资讯够嘅咩咧？譬如星期四花生台有呢个访问，重点系 A B C。你即系好似 Facebook 嗱，我哋主场新闻有 website 版，有 Facebook 版。 系 Facebook 嗰个 introduction 其实好紧要嘅。 系 嗰几行字就系引嗰啲人 click 入去睇嗰篇文嘅。即系我嘅意思系话咧，你要一定要有一种咁样嘅 sense。去偏 p o 话俾啲听众听。 嗱， 我相信大班系开咗一个传统媒体 switch 过去新媒体嘅一个市场。 系 嗰班即系中年人。 系 原本唔用开 apps 嘅，唔用 iPad， 唔用 iPhone 听收音机嘅，而家已经转咗一段时间添啦，已经 系。 即系要食住呢个势咧，我觉得咧系要做大个饼先。 唔系做大个饼就系嗱呢个即系我留意翻你旧年啦年底嘅时候写一篇文就话，即系我哋而家即系你觉得应该有个人一呼百应，即系其实而家做咗 mega platform， 即系其实去统合晒呢啲乜嘢。即系我记得你好似旧年即系写一篇文就叫只即系而家。有篇文章叫測試中環係嘛？即係就話即係呢個如果即係其實而家即係尤其係而家香港呢咁時勢咧，即係其實謀事啊就雨後春筍咁樣樣，即係其實走出嚟啦。咁你講 喂，原来阿沈旭辉其实都系可以一个即系对即系抗强秦嘅中环家咁样样嘅，你讲到系，即系你觉得即系 唔系？我就系写嗰阵时就系佢嗰个世纪婚宴啊嘛， 吓世纪婚宴， 我自己嘅 Facebook 俾人洗咗版啊，所以我就有感而发啫。 系 点解俾人洗版？我冇留意， 因为我啲 friend 个个都上载佢嘅婚宴嗰啲相，系洗咗我的版啊，唔系我去噶，我冇， 即系唔系恶意洗版啫。 个 newsfeed 啊， 系咁我你会发觉就系话，喂呢、這个人真系。得喎，係嘛？即係其實， 即係可以成功將自己一個私人生活嘅活動轉化成為一個公職活動咁喎。咁我 係啊， 佢犀利，佢犀利。 係啊， 我覺得上一次我都講過嘅， 係 佢就係因為呢個婚宴露底。 Yes， 因為我之前我唔知佢係咁噶。 Yes， 我覺得佢露曬底嘅。喂，而家大家對佢好 skeptical 噶啦，已經。即系日后你再、哦、喂你大佬你借我哋 你碌爆我哋卡大佬 系啊、哦、你搵我哋嚟原来系撑场哇我左中右都掂啊大佬嗰个婚宴我去到嗰时候比国庆酒会更劲啊 所以我冇去咯 喂、哎、你真系醒目大佬去 call 我啊话唔使冇得 喂你班友正正知道就系咁所以冇去 喂你班友肥仔强又唔去马岳又唔去刘西良你又喂大佬你 call 声啊大佬我等你喺度撑场原来最后结果就即系自由嘅 喂大佬你坦白讲。即系我唔系话自高身价， 系 对我嚟讲，沈旭辉都系后辈。 系 你要攞啲先辈，即系攞吕大乐呢啲人嚟攞嚟碌人卡，攞嚟做呢个老林咧，我觉得就唔啱。 哦， 系 仲要将佢同佢影张相，然后写段字摆上去自己 Facebook 咧，咩相逢一笑泯恩仇呢啲咁嘅。即系嗱，我觉得咁样从好嘅角度去睇，呢个人咁细个已经又识得呢种 networking 啦。 哇，好细个 系啦，呢种咁样嘅心思咧。或者心机咧，我觉得前途无可限量， 哦、 但系我比唔上，真系绝对，亦都唔欣赏。 不过我觉得嗰个 list 咧，有啲人讲吓，好少咁讲啫。佢系港澳办帮佢定嘅， 吓 系啊，我听过呢个消息啊， 咁大镬， 系港澳办俾个 list 佢噶，你一定要请呢啲咁嘅人， 系 嘛？喂，大佬啊，即系而家先讲啦，过咗几个月，喂，大佬喺个 Facebook 嗰、那个即系PM 嗰度啊， 系。 即系 call 几次啊！即系你唔好意思唔去啊！ 嗯， 其实我真系见过佢几多次啫，我见过一两次啫嘛，大佬。 唔去就唔去咯，我觉得 系。 但我唔知咁大镬噶嘛。 唔系嗱，我唔即系我唔系一个对政治有洁癖嘅人，因为我自己喺呢行饭里边咁多年， 系咯。 其实大家都知道，从政嘅人应该 醒爬啲啊。 系啦，同埋咩咧？我觉得即系对我嚟讲，我有啲即系唔 comfortable 啊。 哦。 即系我认识佢嘅，其实系都系一个朋友啦，可以咁。 喂，同佢一齐做光明顶 啊 嘛。 系啊， 系啊， 就系、是、即系我觉得好唔 comfortable 啊。点解可以细顾到咁嘅地步，可以 calculative 到咁嘅地步，将自己嘅婚礼去 turn 成一个咁样嘅 public event 咧？ 嗯， 嗱，你问我，你私人我喺呢、這个就算 cheap cheap 地联邦酒楼咁样摆两围三围，我反而会嚟。 系 系， 呢、這个就系即系大家朋友嘅聚会。 系 系， 但系你将佢变成一个系一个公职活动， 系 咁样性质嘅话，劲过蔡家传。其实嗰日嗰个礼拜嘅世纪婚礼就唔系玩具大王嘛， 系 玩具大王草新抱就话唔知汪思思定汪圆圆啊，就俾咗唔知两亿买个 house 俾佢啊嘛， 嗯， 都唔够劲啦，系嘛？我觉得，咁、但系我觉得就亦都睇到咧，系即系佢成功嘅一面咯，我觉得， 嗯，嗰 日佢啲镬去得太尽，我觉得， 嗯。 下次唔得噶啦， 后生仔识放唔识收咯， 系啊。 哦，咁你又讲呢、這个诶，唔、系我讲翻你篇文啦。咁你就讲啊，即系呢个阿曾玉成就系张仪啊，嘛，即系佢系一个叫做系即系强秦嘅谋士啦，所谓即系 好明显啦，其实 系啦， 佢所讲嘅嘢，所做嘅嘢， 嗯， 其实我意思即系话咧，我有一种睇法嘅嗱，我同阿陶君衡嗰个年代出身嘅人咧，无论喺个政治里边。做成点都好啦、其实我哋先有咗理念、然后先至进入呢个圈子里面。咁、就算我做个政府都好啦，其实我出返嚟就是、我唔会话因为咁样而我人係信念改变晒变成一个民建联嘅支持者咁。 係呀、 但我觉得而家其实我里面嗰篇文嘅中心係讲一样咩而家呢啲所谓测试係咩呢佢冇自己理念嘅。 係 当一盘生意 咁。对当一种嘅权术游戏咁玩。咁冇理念而從政咧，好危險咯！我成日覺得。 另外，我見你有幾篇文都係咁樣，即係寫大概咁嘅即係思想噶嘛。即係其實有一篇文就叫《幫康幫兇文人》，即係其實喺度即係講文人其實係一個即係權力嘅玩具咯。其實係即係權力嘅工具咧，當係即係一個即係好多時候即係所謂理念咧，純粹係一種工具嚟嘅。 即係你謀事測試，即係中環家，我講咧，即係就係嗰種啦。 嚟蘇秦張儀咧，其實佢冇所謂嘅，佢哋都係鬼谷子嘅學生，兩個都係師兄弟嚟嘅，根本係最重要咩咧？就係有你有我。 嗯， 你蘇秦上到位，我張儀自然可以上位，因為大家 serve 緊嘅老細都用緊佢啊嘛。 系， 系嘛？咁你呢班谋士测试咪会上位咯？咁但系你谂下，你问苏秦张仪呢啲，你嘅理念系乜咧？佢唔系嗰啲墨子啊、荀子啊、孟子啊、孔子啊嗰类嘅。 嗯， 喂，但系你 佢唔问嗰个目标嘅。 嗯， 总之就系我是强秦嘅话，我就要破你六国。 冇错， 我是六国嘅话，我就要破你强秦。 喂，睇翻而家现实嘅政治里边， 系 喂，似乎系咁先得嘅势力，系咪咧？我哋系咪真系勾咗咧？喂，好简单啫嘛。你覺得范國威真係咁本土派咩？我舉一個好具體嘅例子 啦。好多人啊，包括我認識好多傳媒裏面忽然間呢兩年變成本土派嘅人咧，其實我覺得都係，即係我唔係覺得咁自然嘅個轉變。 包括教主啊， 係啊，即係呢種咁嘅轉變，我覺得係因為見到個政治市場， 係 見到一個民意市場開始發展啊嘛， 係 咁，所以咪諗住自己都唔好落后于人啦。 系，哦，即系其实呢啲系叫做系有计算嘅中环家嚟嘅。 你可以咁讲，即系等于你入去炒股票一样啫。即系我哋都唔需要话讲到嗰啲人系点衰点衰。你炒股票梗系 宁买当头起，勿买 当 头跌。 譬如呢个罗纪连升四日咁样， 系， 即系你咁讲就系话，即系好似教主嗰啲系政治投机啦，系嘛？ 又唔系投机，我睇到个市场喺嗰度，佢咪走去嗰度咯。 吓， 咁所以我觉得。香港嘅社會最慘咩咧？佢係 punish 緊有信念嘅人。 哦 ，OK， 係。 你諗下從政咁多年，有信念嘅人永遠最終咧，你見到咧，佢係一無所得嘅。 係。 你諗下八九年學聯出身嗰班， 冇一個點， 冇一個喺從政上真係㗎。我同阿陶古人都講過呢個問題。 係。 有邊一個當日我哋認識嘅人，如果係堅持到底嘅， 係 能夠成功咧？ 系 喂，大佬讲紧几多年啦？而家八九 廿五啦， 系 零九，系咪一九都嚟紧啦？ 嗯， 二十五年啦，已经系。如果对一个从政嘅人嚟讲，嗰二十五年咧，其实就系佢嗰个嘅黄金时代、黄金岁月嚟嘅。 嗯， 由二十五岁开始到五十岁， 嗯， 你谂下有边一个能够掌权？唔好话掌权，能够啊做到一个小小嘅民意代表， 嗯， 系嘛？ 嗯， 蔡元昌好，陈国亮好， 嗯， 张贤登好， 系 一扎当时学联出身嘅人，二十年啦，二十五年啦， 系， 所以嗱，你问我都唔会怪沈旭辉呢一代嘅人， 哦， 因为对佢哋嚟讲，如果佢真系佢睇到我哋呢一代咁样嘅话咧， 咁大镬 嘅话咧，佢点会行翻我哋呢条路啫？ 嗯， 喂，所以咁多友最醒你噶啦，话晒你都做咗中央政策组嘅 嗰个系一个时机嘅问题，以后都唔会再发生，我话俾你听，嗰个就因为董建华落台。是那个时机的问题。 因为你识大班。 不是不关事不是大班的问题。是因为他当时是需要处理一种反政府的民意嘛。因为2003、2004年是有成40万人上街的 状 态。所以我觉得这个亦都不 可以。时势造英雄。 将来我觉得如果2017有普选的话呢那条路会更阔。亦都唔系再系我呢种咁嘅方式入去政府啦，可能就系入去做局长啊、副局长啊嗰种啦。 哦，咁样。 如果你系一个普选特首嘅话， 嗯， 我当你啊，张炳良好，边个去选都好啦， 嗯， 你点可能唔吸纳民主派出身嘅人，而能够维持得稳固嘅政府啊？一个稳定嘅政府啊，冇可能。 喂，其实似唔似以前港英时代嘅，即系叫做系行政吸纳政治咧？ 我都系唔同嘅，其实而家系要再政治化。 是再政治化。 以前就唔系，以前咧就去政治化， 系 非政治化， 系 将所有嘢还原到佢成为一个行政问题。 系 OK， 系咪？点解唔派综援啊？咁样，因为我条数就咁多。 嗯， 咁如果我哋放宽咗综援嗰个上限咧，就会多咗咁多。咁咧，我哋个福利开支咧就会即系被侵蚀咁多。 嗯，因为当其时 佢就变成一个数字同埋一个行政管理嘅方式。 OK， 明白。 但系梁振英都吸纳咗你少少意见噶，佢揾张炳良、揾冯伟光咁咪似系或者陆公卫咁啦。 大哥，冯伟光个朵臭晒噶啦，已经。 嗱，我唔系话嗰个，其实佢起比上一届政府吸纳所谓温和民主派嘅出身嘅人咧， 系多啲， 多咗添嘅， 系 咯。但系问题发唔发挥得到？第一，第二，佢系咪核心掌权？我成日觉得。 嗯 ，OK， 同埋 即系佢系政治花瓶嚟嘅。 系啦，如果你唔系核心掌权人士嘅话，你睇到佢好多嘅呢种咁嘅即系政治斗争嘅方式咧， 我唔相信張炳良有份參與咯，即係如果係嘅話就好恐怖嘅，其實 係 即係而家梁振英政府嗰種政治鬥爭，以鬥爭為綱嗰種方式， 係 係咪嗱？我相信咧呢、這個就係佢再政治化嘅一個即係諗法嚟嘅，係、 嗯、 就係、是、將政務官嗰層嗰個權力咧，政治權力咧就攞走曬， 嗯， 然後咧、嗯、就去由一班嘅去核心嘅幕僚加呢個部分嘅問責局長去做， 嗯， 咁、 嗯、 但係你諗下，如果嗰、那個后边呢一个政治班子后边系冇民意授权嘅话咧， 嗯， 就好容易变成党同佛意，同埋 系 为咗自己巩固自己权位， 嗯、 去整治传媒啊。 你觉唔觉得而家嘅 CPU 比你即系当其时嘅 CPU 咧，其实个权力系大好多咧？ 哦，大好多 啊， 大好多。 嗯， 我以前喺政府里边嘅工作，其实系相当部分，其实系负责嗰个施政报告起草嘅啫嘛。 系 咁，而家我相信啊，嗱，譬如你睇下佢高靖之负责去 wrapping 嗰啲。 我知系 公職任命啦、 嗯， 即系等于中共中央組織部嘅角色， 系 就系边个粮粉点样安插啦， 系 边啲人嘅政治起底啦， 系 呢啲人系政治政见系点啦， 系 系咪我哋重点栽培嘅啦， 系 咁点样利用公職去建立嗰个 political alliance 啦， 系 咁但系以往系冇呢个角色喺度嘅， 系 嗯 系而家呢届政府先有嘅， 但系你点样睇佢即系连呢个阿 Jim Bear 都即系都 踢走埋， 系 嗱、那、嗰個就我覺得就係梁振英同佢之間嗰個 Dream Bear 去參與梁振英陣營去呢個打劫呢個特首補助翻嚟咧，其實即係你明唔明啊？等於以前咧啲黑社會片成日都係咁嘅，幾條友仔合謀，走去打劫借款車啫嘛，打劫咗之後 就自己走佬， 通常都會 一腳踢開， 係啦，通常都會因為呢啲咁嘅事就滅口啊， 哦、 或者拗爛腳啊，或者其中一個爛倒爛滾啊，咁佢問題佢。早班嗰陣時候、嗯，實際上已經佢有所求噶嘛。嗱、 嗯， 大家唔好當 Dream Bear 係一個無辜嘅人，我覺得。 嗯， 嗯即係反糧唔好反到即係。 唔係大班嗰陣時候講過噶， 唔好反到盲目啊。 係啊，即係大班嗰陣時候講過就點咧？佢就屌成個梁振英身邊嗰啲人啊，全部都有事噶。 係啦、 嗯， 全部都有事，即係包括張振遠啊，即係自己 簽咗啦，全部都係搏一鋪翻身。 吓，帮佢俾 ICAC 查， 就入咗去保险库之后咧，一铺过就翻身咁啊嘛，谂住爆咗格之后， 即系所谓嘅失败者联盟咯。 但佢唔知道咩咧，梁振英嘅性格咩咧？佢 用完就掉， 佢系啦，佢攞咗借款车之后咧，佢就碌死你添，将你抌落车底添、 嗯， 即系佢所有人都系掟落巴士底噶嘛。 系， 即系你谂下，一个二三十四十年从政嘅人，可以一个战友都冇嘅。 嗯， 你嗱，你谂下呢种系咩人先？ 系 你同佢一齐合谋去打劫， 系 乜嗱？呢、這个就系你遇人不熟，我都系 Dream Bear 嘅问题嚟嘅。其实 计、哦、算错误自己 系啦，你计错咗，大佬，即系嗰条友，你睇佢个底，你已经知道咩事噶啦，已经系不老都系独行侠嚟嘅，系嘛？奇连衣食活嚟嘅。 我咪有一次咧见到，因为佢系全国政协嚟噶嘛，咁啊，你知阿罗长国噶啦，你识噶啦，即系你中大嗰啲友嚟噶嘛，有一次同我食饭。佢话我俾一个 example 你，就反映到即系梁振英系咩人嚟嘅。佢话我哋政协食饭咧，通常都系 buffet 嘅，咁啊各自行埋去食啦咁样。佢未嚟嘅时候咧，我哋全台人咧系咁一路讲紧嘢嘅。佢一坐低，所有人收声，一就行开。 咁、哦、样噶， 系啊。 你谂下呢个系梁振英，喂大佬，你全个政协嗰啲友，自己同你政协都差唔多噶啦，理论上系咪？喂，都咁， 佢系一个谨慎到一个地步系咩咧？你谂下佢从政咁多年，冇一单嘢关佢事嘅。你谂下，由回归八十年代，基本法起草諮詢， 八万五好多人都系即系觉得系佢 入咗 嘅 数 咧。收尾佢选举，佢都话唔关佢事噶。 系 嘛？就是、你谂下，系冇手指毛啊，起码， 嗯， 起码冇留低手指毛。 系， 即系如果一个系咁谨慎嘅人， 系 嗰种作风系咁嘅人， 唔系，所以就 嗰阵时你走去同佢搭膊头，或者佢嚟搭你膊头，话喂、哦、一齐去打劫咯咁样， 咁 你信唔信咯？ 咁 就咁简单。 咁相反嚟讲，就系唐英年就即系其实系个盟友好多好多啦。 唐英年可以咁讲，其实佢系北京同埋香港嘅主流嘅代表嚟嘅，当时 系。 而梁振英就系非主流嘅代表。 咁点解塌 Q 咧？最后 我觉得就一定系同嗰个激烈斗争有关嘅，系内地嘅权术斗争引申到嚟香港。 嗯， 所以我觉得而家香港个乱局咧，亦都系 都同呢样有关， 呢样嘢有关。 系 就系、是、你都唔知道梁振英后边支持紧佢系乜嘢人。 系、 以往好简单，亦都同刘俊涛呢啲事咧，古灵精怪呢啲事有关嘅。 系 以往系咩咧？港澳办揸旗嘅， 系 港澳办揸旗就一取定音嘅好多。 系啊， 系嘛？而家就唔系，你好简单，你净系自由行咁样， 系、 人都知道 overload 噶啦。 系啊， 点样去解决？点样去处理咧？以前可能就揾港澳办帮手去揾有关部门去倾， 系 而家你都唔知道点倾。梁振亦都冇人脉 喺北京啊，根本冇人物。你睇佢今次述职，我唔知佢有即系今次上去开两会又见到啲咩人。 系， 但系你好明显上次述职就已经俾港澳办出嚟刮两巴，叫佢找到不足，唔好净系讲好嘢，要讲衰嘢。 系 系，系乜？即系你谂下喺咁嘅局面底下，佢究竟乜嘢人喺背后支持紧梁振英嘅政权呢？我觉得是一个最大最大的 puzzle 嚟嘅，呢个系到今日。 喂，如果头先你咁讲，即系你话无论系刘俊涛间嘢，即系出事，刘俊涛其实我哋其中一个阴谋论就系讲呢样嘢啊嘛，可能系为咗累呢一个习近平，所以要斩佢噶嘛， 唔出奇，唔出奇 嘛，系咪？ 系内斗嘅延续嚟嘅，可以系其中一种一个。 喂，咁所以我哋嘅思维系咪即系要重新再去定义同埋改变？ 或者梁振英去制造一个香港嘅乱局系为乜呢？ 哦， 咁咪找紧自己嘅权力咯，继续撑我咯， 或者系北京里边某啲派系嘅佢哋嘅策略嘅伸延咧，就是、将香港变成一个斗争嘅边缘， 系、 变成一个最尖锐矛盾嘅局面嗰阵时候、对边啲人有利咧咁样， 呢、這个就似阿连 Sir 想所讲， 其实连月章上个礼拜信报嗰篇文就好清楚嘅，我觉得 系啊， 系， 所以点解对上一次梁振英要发律师信俾佢咧？ 系， 其实亦都系有原因嘅。 明白， 系咪？佢话红色符系黑色武器嘛，红色武器黑色符系嘛， 系。 你记唔记得佢话要律师信，俾律师信嗰篇文啊？你谂下嗰啲人，以往港英好，董建华、曾荫权都唔敢掂嘅，譬如元朗黑帮，系黑到不得了嘅。 系啊， 我话俾你听，我喺一周刊做嗰阵时候，就元朗教父戴权，嗰阵时候就真正嘅即系话事人嚟嘅喺元朗， 系 叫做元朗教父， 系 佢嚟即系俾港英打残，临尾俾阿彭定康打残。 是 因为村代表选举掟汽油弹啊，发生呢啲咁嘅嘢。 系 咁，佢又即系财政上又陷入破产啊，等等好多呢啲咁嘅嘢，就变成系一个即系冇人理嘅。 嗯， 咁之后咧，其实好低调嘅，成个元朗嘅社团， 嗯， 系唔会而家咁高调嘅。边啲人去叫佢哋咁高调去参与政治咧？ 嗯， 你问下我，黑帮点会无端端伸只手来搞政治咧？ 系 如果冇人 tip off 佢哋去做嘅话， 系 系嘛？ 唔系爱港力都系一个。其中一個 indicator 啦， 陳靜心嗰啲人係點嚟嘅咧？ 係啊， 係 咪喺邊度嚟嘅？ 喂，本土派咧？ 本土派我就真係唔知道。但如果純粹從言論去睇咧，我覺得佢有個市場喺度。 係、 但你話後邊組織上佢哋有啲乜嘢嘅聯繫，其他政治勢力嘅聯繫咧，我就睇唔到嘅。其實 唔係本土派， 我覺得龍思琪咧就另外一班嚟嘅。 係啱， 即係就同。即系你本土派嘅， 即系闯军营嗰班， 系啦，本土派其实都有几个 几批 几条水嘅， 一版嘅， 系啦，都有几条水，我觉得。咁龙思琪，我觉得嗰班咧就真系咧系对嗰个嘅即系现有政局好不满，对共产党好不满。咁、然后咧就反共反到去翻转头嘅啫。咁但系你话其他嗰啲，譬如教主啊，或者系 陈云啊。 李仪啊，嗰啲我就真系唔知嘅。有阵时，我觉得有啲就真系临尾去到老人遇上 Facebook 嘅啫。 啊 ，OK， 老人遇上 Facebook。 好，我哋系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 ，HK Peanut 2014。